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1集《四神之战》一。皇宫，赵真推开房门，走到了院子里。陈公公给他披了件衣服，赵真看了看前方的屋顶上，就见南宫季站在那里。之前包拯已经事先把今晚的计划告诉赵真了，隐卫已经来回禀过，围剿结束，而最后要擒拿的四个高手是引到开封府城外解决的。也就是说，南宫季此时站在这么点高的屋顶上是看不到什么的，但是南宫还是背着手站在那里，双眼看着远方。赵真对陈公公轻轻一摆手，陈公公带着几个小太监都退下了。赵真往前走了两步，仰脸看着屋顶上专注的南宫季，他没法跑去看众人比武，不能离开皇宫，或者说他不能离开赵真身边半步。相比起展昭、白玉堂他们，赵真莫名觉得南宫像是被困在笼中的鸟，即使笼门开了都不会飞走的那种。赵真站在院中发呆，南宫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刚才就知道赵真出门来了，估计是晚上睡不着，担心外边的情况。不过赵真也没说话，就这么安静地站着，于是他好奇回头看一眼，见赵真的视线似乎是在看自己，南宫就从屋顶上下来了，到了他身边。 皇上， 外头怎么样了？ 都引出城门外了，可以感觉到不同的内力，应该是准备开打了。 南宫指了指东南西北，准确地说出了展昭、白玉堂、赵普以及林业火的所在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他们四个的内力各有不同，很好分辨的。 赵真找了张石凳坐下，让南宫给他详细解释一下。 因为他们都是师承名门，功夫独一无二，所以内力比一般人要深厚不少。白玉堂的内力和天尊的一样，是冰冷的感觉。天尊的内力，皇上以前应该也感受到过。 他杀周长海那一晚，下了好大的雪，又安静又平和，林香香都不哭了。 白玉堂几乎是完美的继承了天尊的内力，寒冷凛冽，但是又平静。来自天山之巅的绝学。 那展昭呢？ 相对而言，展昭的内力属于柔和型，类似于水。 这样啊，可是展昭的功夫应该是来自阴侯的吧？以阴侯魔王的名头，为什么内力那么舒服呢？ 南宫倒是笑了，摇了摇头。 皇上，一汪水可能会让人觉得舒服，可如果是以潭水或者汪洋大海呢，就不让人觉得舒服了。 哦， 阴侯的内力是相当特别的，再加上他们家血统上继承下来的天赋异禀，那种内力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柔感，但汹涌而来的时候，被内力裹挟其中的人就仿佛跃进了无底的深海一样，那种恐惧感无可比拟。 原来如此。 展昭曾经在战兵诸王后人的时候动过一次怒，那种内力十分摄人，排山倒海的感觉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 那林业火呢？他平时也没个高手的样子。 火凤堂主的内力是炙热型的，西域武学和中原武学不同，地理气候也天差地别，那是一种属于茫茫大漠的武学。无沙大师是得道高僧，他的内力靠的是慧根和参透。别看林业火平日有些不着调，但没有佛性和慧根是不可能学会无沙大师的功夫的。他的内力应该是西域被烈日炙烤的沙漠，又或者佛爷悲天悯人的双眼吧。 哼，跟林业火平日的反差不小啊。 哼，这一点也是有意思的地方。 皇上且看无沙大师、微尘大师等几个佛法无边的得道高僧，平日不都是反差极大的吗？ 这倒是。九叔呢？ 皇上与九王爷一起长大，没感觉到过吗？ 朕小时候倒是经常看他打架，不过最遗憾的就是没跟他出征过。战场上的九叔，朕也只是听说而已。 战场上的那个更多的是作为战将的九王爷，别忘了，王爷的师父可是和天尊阴侯齐名的白鬼王妖长天。我曾听师父说过，白鬼王是世上唯一一个活着从冰虚出来的人。他有人世间至刚至猛的内劲，狂风骤雨般的功力。王爷从小到大打架都是以少战多，要不然不打，要打就打一群，单挑就找个儿最大、功夫最好的那个开干。总结一下，王爷的内力是一种狂气吧。 赵真听着南宫说完，沉默片刻，突然问他： 你羡慕他们吗？ 南宫微微一愣，看赵真： 你也是名师之后，如果存于武林，应该跟他们一样，都是叱咤风云的江湖人物了。 南宫愣了良久，忽然笑了。赵真倒是很少看到他这种笑容。 皇上之前问臣为何忠心，难道是因为这个？ 那朕的确想不明白，你究竟为了什么留在这里？ 南宫季轻轻摇了摇头，赵真眯眼： 嘿，可别想跟早晨似的那句说个想不到就糊弄过去了。 臣估计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答案。 为什么？ 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理由，也没有答案。 赵真看着南宫，南宫转眼望向刚才所站的屋顶。 就好像展昭为何不继承魔宫，而是留在开封府，白玉堂不继承天山派，而是帮忙查案，王爷不曾想过造反做皇帝一样。 赵真略惊讶，南宫向来都是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内敛感，头一次听他说话的语调里有一种强硬之气。 皇上只要知道我与他们是一样的就行了。 南宫压低声音，接收到了赵真一个疑惑的眼神之后，淡淡说出一句话： 没人可以逼我做任何事，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不需要理由，也不用给我答案。 赵真一个愣神的同时，就听到南宫突然开口： 开始了。 随着南宫话音落下，赵真忽然就感觉四面八方似乎有四股完全不同的气势涌来，平静的夜晚瞬间躁动不安了起来，整个夜幕一瞬间有一种被四种完全不同的力量撕裂的感觉。 好强的内劲。 开封府喵喵楼内聚集了来看热闹的包大人和庞太师，八王爷也来了，多罗将众人都带到楼顶，就感觉到了四股强劲的内力冲击而来。包大人听到多罗自言自语的感慨，下意识看了看四周围，此时房上几步一岗，不少影卫和高手都在开封城的屋顶上，他们动作统一，站立不动，各自望着某一个方向，眼神专注。 多罗，你好像很兴奋。 哼，都是一样的年纪，但那些人达到的却是另一种境界。招数可以学，但内力是不能偷懒的，都是靠勤练和参悟，内力有多强，他们就有多努力。 会赢吗？ 包大人不懂武功，他只是担心。 当然要赢，赌上的可是他们师父的生命，怎么可能输？ 多罗话音刚落，就听四个方向几乎同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，赵普、展昭、林业火和白玉堂第一招都没动兵刃，送了那四大高手一人一窝心脚，当然了，展昭踹的还是脸。四大高手同时飞出，但这几人也并非泛泛之辈，一收内劲扛住四人夹在飞踹里的内力，回手一掌将内力转到了地面，于是巨响声传来。尘埃飞扬之中，展昭、白玉堂、林业火和赵普都轻轻一挑眉： 哦，这个级别的内力啊。 城楼上几位老人都了然，第一招是内力吗？不错。而挡下四人这一踹的四大高手，用了七八成内力护住了心脉，才没被震伤。同时心中生疑，这几个后生用了多少内力？小梁子因为弄错方向晚来了一步，赵普一脚踹出的时候，他刚好飞窜上楼，瞧到这一脚就蹦。 哼，胖和尚，投降吧，内力还不到我师父的一半。 赵普一挑眉，脸上甚是欣慰的表情。 小梁子，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？ 大概能看出来，靠感觉。 龙桥广和欧阳少征都惊讶，萧良最近的确是开始练内功了，但才练了没多久而已，竟然已经能看明白了。黑水婆婆伸手轻轻拍了拍比自己还高的小梁子的后脑勺， 不愧是赵普的徒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